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三，农历10月初5，北京晴间多云，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回信勉励乌兰牧旗队员，大力弘扬乌兰牧旗优良传统，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开幕，习近平致贺信。 李克强会见日本经济界代表访华团，强调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互信，基础在民间。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宣讲，引发强烈共鸣。 党的19大之后，中央纪委首次公布中管干部纪律审查消息，首次通报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 住建部等3部门表示，要切实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辞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习近平指出，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习近平表示，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旗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具有演出、宣传、辅导、服务等职能，深受广大农牧民欢迎。1957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旗，目前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旗，每年演出超过7000场。近日，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16名队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乌兰牧旗6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贡献的决心。 央广消息，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昨天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信祝贺。贺信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众多建设成果。实践证明，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注入新动力。民间组织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建设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是加强沿线各国民间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希望与会代表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共商推进民心相通大计，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祝首届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论坛取得成功。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会见日本经济界访华团，并同他们座谈，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250多人出席。李克强表示，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在互信，基础在民间，信任可能因一时一事受损， 重建却需要社会各界持之以恒的努力。李克强指出，中日关系发展始终离不开经贸合作的推动，希望中日双方真正把对方的发展视为彼此的机遇，通过创新合作与良性竞争促进各自发展，助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为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针对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季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要集中力量攻关，构建起适应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需要的支撑保障体系，确保完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 央广记者季莹莹报道。19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日前审议通过了关于拓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请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方案等文件。会议强调，拓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要严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要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 我们看到这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要有一定的进展，需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就是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你不能村庄摊子铺得太大，这个侵蚀耕地。第二个因素就是要注意这个宅基地分配当中的平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确保农户这个宅基地的权益。 会议还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要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农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党国英认为，需要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 资金呢，可以说是严重不足。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村的公共设施运行效率闲置率比较高。这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些地方因为它没有用地指标，那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呢，也有一些配套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今后这个中央呢会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举行党的19大精神报告会，宣讲引发强烈共鸣。师生们表示要奋发勇为，不负时代使命和担当。请听报道。 昨天下午，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在南京大学会议中心三江礼堂响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带来的党的19大精神宣讲报告，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目标开启新征程为主题的讲解，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让600多名师生受益匪浅。 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中国从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逐步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扩大我们的影响，发挥我们的作用，打造我们的规则，发出中国的声音。 报告结束后，报告人现场就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与师生进行互动交流。南京大学大四学生魏昌硕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有一种责任感是给我们注入到我们这批青年的里面，一个民族要有理论，一个国家要有道路，然后再到我们的个人上，我们要有坚定的理想的信念。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对19大精神进行了宣讲报告。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政治建设抓好了，政治能力提高了，党的建设就住了魂，扎了根。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屈青山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为师生做党的19大精神宣讲报告。 这个19大的报告19大的精神是博大精深，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当然总书记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的思想的集大成在里面，18大以来的那个成果、创新成果集大成在里面。 17日上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副主任袁曙红赴复旦大学宣讲党的19大精神。 世界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有这么强的组织力、动员力、执行力，把中华民族13亿多人口的大国凝聚成万众一心， 向着一个目标迈进。 而在浙江大学，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访特别指出，十九大报告中对年轻人的期待：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来到中山大学怀斯堂，围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宣讲报告，并与师生交流互动。中山大学数学学院研究生会主席李宇听完宣讲后表示充满信心与力量。 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近世界的舞台中心。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今日对话嘉宾编剧作家周梅森，采制央广记者姚东明、景明。 最近周梅森一直在研读十九大报告，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针对反腐败斗争提出要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让他印象深刻。 我希望未来的五年坚持不懈地把反腐倡廉抓下去，再抓五年十年，给社会一个清明的积极的社会环境，让人们能有充分的获得感和公平感。 周梅森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做过矿工，下过海，当过杂志编辑，在政府部门挂过职，后来成为作家。多年来周梅森根植于生活，凭借着丰富的积累，陆续写出了《人间正道》《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多部作品。 我所写到的那些人物、故事、情节，都是在我的平日的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所以说呢，作家应该按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必须站在时代的现场、生活的现场，真正要以人民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从事自己的创作，不要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生活在大时代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对一名作家来说更是一种幸运。文艺当与时代同行，在周梅森看来，好的作品必然影响世道人心， 让人相信光明能够驱逐黑暗，真善美能够战胜假丑恶，让人看到美好和希望。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十三课建设美丽中国，敬请关注。 武警北京市总队十支队驻守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官兵们用忠诚和信仰守护着祖国心脏的庄严和祥和。请听报道，把忠诚和信仰写在国旗上。采制央广记者孙重峰、肖西、张博洋。 每个清晨，伴随着祖国第一缕霞光，武警北京市总队十支队36名国旗护卫队员阔步走出天安门。排长刘永久说，为了走出国家威仪，冬不穿棉，夏不穿单，是国旗护卫队条令外的军规。 或许吸引人们眼球的是我们护卫队员的帅气，但背后的付出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有的在执行升旗任务时鞋钉穿脚，声色不动；尖枪时砸着锁骨默不作声；正步时踢折脚趾，咬牙坚持；训练时晕倒在地，爬起再来，锻造了一个个铁血男儿。 我宣誓， 我宣誓，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 特殊的环境铸就了官兵纯正的忠诚底色，特殊的站位立起了官兵的信仰追求。如何更好地用十九大精神指导工作，他们开展演讲、书评、微目标、成长宣言等，探索互联网加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开设的掌上军营 APP 深受官兵欢迎。十支队政委王建华： 十九大之后啊，我们专门组织了口袋书啊，最喜欢的一句话啊，贴在床头，把天安门广场当成生动的课堂，十一次勤就是一次教育，在这种耳濡目染中感受十九大，感受国家发展变化。 进入新时代，十支队党委把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十支队参谋长戴军： 面对复杂形势，我们构筑一触即发的快反体系，实施梯次联动的精准打击。广场任何一个点位，一旦发生情况，官兵都能快速到位，稳妥处置。 自组建以来，十支队圆满完成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全国两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三次，所属国旗护卫队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旗卫士荣誉称号。 武警北京市总队政委刘振所。 这支部队是一块整钢、刻钢、好钢，官兵向广场上一块块花岗岩地砖铺在地上，守在自己的站位上，是新时代部队建设的一面旗帜。 央广短评：信仰的力量让我们步履铿锵。撰稿孙重峰。金水桥上刘美明，国旗杆下展英姿，长安街上洒汗水，纪念碑前筑忠诚。武警北京市总队十支队官兵驻守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地区，数十年如一日，忠诚守望共和国的祥和平安雨雪风霜。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官兵们矢志听党话、跟党走，用坚定的信念、过硬的本领、赤诚的情怀，让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因为心中有信仰，所以从金水桥上迈过，才会步履铿锵，才会有踏石留印的力量。官兵们的信仰来自哪里？来自井冈山的红色血脉，来自人民大会堂里热烈的鼓掌，来自共和国的蒸蒸日上，来自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喜悦的目光，来自新时代的强军号角已经吹响。官兵们心中是铁一般的信仰，官兵们肩头是铁一般的担当。让我们从武警北京市总队十支队的先进事迹和精神中汲取前进力量，奋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 央广消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纪委首次公布中管干部纪律审查消息，首次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晚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卢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评论指出，这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公布中管干部纪律审查消息，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释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一刻不停歇的强烈信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还于日前通报，十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353起，处理6190人。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纪委首次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从查处人员级别来看，十月份有48名厅局级干部、525名县处级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评论指出，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大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卷土重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昨天会同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要切实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会议强调，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完善住房供给和保障体系，有效调整供给结构，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大对新市民的公租房保障力度，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并且继续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强表示， 租购并举就是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共有产权也是一种新的探索，特别是在多主体供给里面，原来主要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政府，恐怕还要探讨一些其他的主体来供给这个住房的问题。 此外，会议还具体指出，加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统筹规划城镇空间布局，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中小城市、县城和小城镇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部分库存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要结合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以不加杠杆为原则，有序推进去库存工作。 房价上涨啊，出现更大的泡沫啊，仍然是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基调吧。但在这个同时的话呢，也要把握好这个力度， 也防止造成大漏。 此次会议指出，金融管理上要平衡好房地产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资金配置，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土地供应管理方面，提高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地比例，防止高价地推涨房价。此外，引导住房需求合理分布，加快疏解人口过多、房价过高特大城市的部分城市功能，并且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投机炒作。 我国北方已进入供暖季，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今年供暖季煤炭供给总体充裕，天然气供应充足。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针对前一段时间我国一些局部地区出现的煤炭短缺性供应问题，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伟日前回应表示，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采取了有力措施，促进优质产能释放，进一步提升煤炭运输能力。目前，在煤炭的产量、运量和存量方面都发生了积极变化。 今年一到十月份，规模以上的企业煤炭产量是28.5亿吨，同比增加了1.3亿吨。铁路煤炭的累计运量同比增长了16.6%。截止11月13日，秦皇岛港的存煤是698万吨，同比增长了17.9%。可以说，在今年的供暖季，煤炭供给能力的总体呢是充裕的，实现供需总体平衡是有保障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实施清洁采暖，今年的供暖季，天然气的消费需求会呈现出旺盛态势。孟伟介绍说，针对这一形势，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方面提前对天然气的迎峰度冬做了准备。 一个是增加资源供给，多组织进口资源，同时协调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提前签订合同，落实资源。第二一个方面呢，是提升调峰能力，加大储气库的筑气力度。三是推进管网联通，增加向北方地区资源串换的保障能力。四是做好应急预案，组织各地和有关企业针对极端天气条件等突发情况，提前制定完善应急保障预案。 2018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昨天在秦皇岛开幕，大量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产运需三方对接，确保煤价稳定。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台记者刘磊报道。 中煤、华能、大唐、国电、宝武、河钢以及12个铁路局、10家大型港口等企业负责人共2000多人参加会议。当天签订中长期煤炭合同超过1.3亿吨。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卫国： 煤炭的供需双方呢，大家呢都希望签订一个价格合理、有量有价的一个中长期合同，提前科学有序的安排自己的生产，安排自己的经营，对整个市场运行呢是非常有益的。 今年煤价持续处于高位，电企盈利情况不佳。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一直在推动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订，要求煤炭供需签订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或采购量的75%以上。内蒙古伊泰集团期货中心负责人张帅告诉记者，基准价加浮动价的价格机制有利于供需双方达成协议。 煤电联动性非常强，我们追求的是我们的利润的一个平稳，并不是暴涨暴跌，大家都有一定的合理的空间和利润，这样的话对两个行业是一个健康的发展。 随后几日还将有数十家煤炭企业和用户在秦皇岛签订中长期合同，针对长协价格执行不力的问题，铁路部门对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购销合同签订和录入网络系统的原则上不再保留运力。大唐电力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产运需三方互保有利于长协的执行，破解煤价过山车式波动。 尤其现在我们在河北企业受到环保压力，汽车运输是到冬天是管控严格的，如果三方互保能保证长协保证铁路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昨天中国之声关注了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不少农村群众取暖困难的现象，一些群众认为是当地政府部门开展的双贷工作造成的。双贷也就是用电和燃气来替代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小散乱的燃煤取暖。昨晚徐水区政府紧急出台10条措施，启动应急预案，力争给老百姓尽快供暖，不让一户老百姓受冻。央广记者肖源、孟晓光报道。 徐水区发展改革局局长吕金文此前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坦承， 眼下的确有不少农村地区的群众取暖困难，整个工程的资金比较紧张，还在于政策制定之后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远远超出了徐水区的掌控范围。吕金文说，保定市的这项工作开始于今年四月，当时区委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按照当时的市场状况，今年十月底之前全面完成徐水区的双贷工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从今年后半年开始，天津、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也开始推动煤改气、煤改电， 这一下就坏了。为什么说呢？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壁挂炉。咱们这壁挂炉是多少呢？大概这一年的产量是230万台，但是你这五个省市在半年的时间内搞了500万台，就根本就没货。再一个就是呢，你五个省都搞，你都搞以后哪有这么多专业技术人员呢？到处都缺人。 昨晚徐水区政府紧急出台十条措施，力保群众过暖冬。对目前尚未完成气电带煤工程的农户，政府给予每户300元的取暖补贴，补贴时间从本月15号到下月15号。对特殊群众和贫困户取暖问题，加大兜底保障力度，区、乡镇和村三级干部全部深入基层开展攻坚扫尾工作，对因工作懈怠而影响群众取暖的严肃追责。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财政部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一到十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持续较快增长，利润增幅高于收入9.2%。 为期6天的第19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昨天在深圳会展中心闭幕。本届高交会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到10020项，大批项目与新产业高度结合。 昨天中午12: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1号视频04-05-06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箭3星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根据预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秋冬季气象条件整体不利，大气污染物扩散能力较差。截至目前，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2+26城市已排查涉气散乱污企业及集群6.2万多家。 昨天海南航空 HU497 航班载着从餐饮废油炼化而成的生物航煤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首班中美绿色示范航线生物航煤航班成功起航。 津巴布韦众议长昨天宣布，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并立即生效，议会将通过法律程序在22号确定产生新总统的方式。穆加贝在辞职信中表示，自己的辞职决定是自愿的，他希望能够确保平稳和平的权力过渡。 美军非洲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对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目标实施空袭，打死该组织100多名武装分子。 尼日利亚警方证实，尼东北部阿达马瓦州21号早晨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死亡人数目前已升至50人。 罗马尼亚众议院昨天以279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购买美国爱国者导弹系统议案。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白血病患儿救命药票短缺得到缓解，廉价国产救命药短板如何补齐？ MH370 失联乘客家属诉马横案庭前会议提前结束，原告律师介绍双方争议焦点。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江小晨、方亮，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